人人共建，北京平安，人人共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 那也保险，连滑杆带我都一块儿往下折呀。 妈妈，他拿裤子，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经典名段， 一碗别有风味的杂烩汤，描绘出一幅耐人寻味的群丑图。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红九。今儿的经典名段啊，我们就来和您继续欣赏脍炙人口的单口相声名作珍珠翡翠白玉汤。珍珠翡翠白玉汤这段单口相声通过一系列生动的细节，辛辣讽刺了封建皇帝和文武官员。身为九五之尊的朱元璋称得起是一意孤行，我行我素，糊涂君王下了糊涂令，遍访天下搜寻两个曾经为他做珍珠翡翠白玉汤的乞丐，两个乞丐找到了，朱元璋终于又能吃到自己朝思暮想的珍馔佳馐了。而且呢，这次不是他一个人享用，而是决定和文武百官一同分享，这一下乐子可就大了去了。两个乞丐能烹调出怎样的一锅汤呢？文武百官又会如何评价这道皇上苦苦寻觅的美味佳肴呢？下边我们就接着请单口相声大王刘宝瑞先生为我们表演这段珍珠翡翠白玉汤，一起欣赏。 仨人到了御膳房，县官就给俩要饭的跪下了，谢谢两位老太爷救命之恩。 不甭谢了，让你买东西会吗？ 是，两位老太爷吩咐吧。下官凭着皇上的旨意，凭着两位老太爷的神威，凭着下官我这个小小的才能啊，无论买什么东西，我都能买到精而又精、好而又好的绝妙上品。这个差事当好喽，还求您在皇上面前多说两句好话，我升个四级五级的，我就知足了。俩要饭的这个气呀，这家伙刚顾过命来，又憋着升官呢。 甭废话，叫你买什么你买什么。 啊，是，两位老太爷吩咐吧。你买啊，买这个100斤菠菜啊，200斤白菜，明白吗？300块豆腐，400斤糙米，2桶杂货菜，4条刷家伙水，去吧。县官一听，这是要干什么呀？这是啊， 两位老天爷怎么买这个？ 甭废话，让你买什么你就买什么，少了一样做得了汤，不对皇上口味，拿你试问。 哎，是，买去。 半天的功夫都买回来了。 两位老天爷， 东西都买来了，就您说这个两桶杂货菜呀、啊、没有，因为咱们也不能用外头的，就得用膳房的。咱们这个御膳房里头啊，大师傅说了，一天呢就下来一桶杂货菜，两桶没有。 俩要饭的一听，嗯，那哪行啊，一桶那皇上吃着不够味儿啊，那个 你再问问去。 嗯，甭问了，是没有。 没有吗？不是，膳房大师傅倒说了，还有几桶是有几桶啊。因为那不是当天的，头几天的那不能用。俩要饭的一听，嗯，头几天的，哎，那才好呢，那皇上吃着才够味儿呢，那个 就要那个呀， 两桶都要头几天的。 哎， 人不够用的，又借了两个御膳房的厨师傅，杂货菜也弄来了，仨人在这儿一站。两位老天爷您吩咐吧，我们都干什么？ 干什么呀？你呀，让这御膳房的厨师傅，你先先去焖饭啊。 哎呀，回来， 焖饭会吗？ 让您说的，御膳房的大师傅还能不会焖饭吗？ 废话，会焖。 做珍珠翡翠白玉汤的饭你会焖呐？ 那不会。 还是的，不会听着。告诉你，做汤的这种饭，首先说焖饭的时候这个米呀、啊、不准淘，别洗，倒到锅里就焖，焖完了上头的干饭全不要，就要底下的糊饭嘎吱去。 哎，是，这个走了。 两位老铁，我干什么呀？你呀，把那白菜跟菠菜弄一弄。 是， 这县官绷不住了。两位老铁，我干什么呀？ 嗨，你这家伙眼睛里没活，你干什么呀？ 把那豆腐弄碎喽。 哎，豆腐是切丁啊，还是切片啊？ 嗯，不切，拿手抓。 抓碎了呢，就搁那个刷家伙水那桶里头泡着。嗯，那个桶可不能搁阴凉地方，得搭在太阳地儿去晒，知道吗？ 还晒？ 晒多大功夫啊？ 哎，不论时间，晒冒了泡为止。 仨人一听，这是要干什么呀？这是？ 这说啊，嗯。他让咱们怎么做咱们就怎么做，等着吧。那个焖饭，这个就抓豆腐，就这个切菜的这个难，白菜帮子去了八九层，就要当中那个嫩白菜心儿。那个菠菜呀、啊、甭说烂的，叶儿边上有一点黄都不要，净摘着嫩菠菜，摘了一点呢，打了一桶水刚要洗，让俩要饭的瞧见了。俩要饭的这么一瞧，你吃饱了撑的，这不要的东西你洗它干嘛呀？ 什么您不要啊，我这不是白菜心嫩菠菜。 废话，白菜心嫩菠菜啊，分做什么？珍珠翡翠白玉汤这都用不着。那么您说用什么？就要你那个白菜帮子跟那烂菠菜，那堆儿那个啊。那我就洗这个。 甭洗， 我就这么切呀。 不切， 往锅里揪 啊， 让你怎么做你怎么做。 哎，好， 那把豆腐都抓碎了，就把桶搭到太阳地儿晒着去了。 什么月份您呢？ 七月中旬，那天多热呀，一会儿就冒泡了。半天的功夫都起了化学作用了，扑哧扑哧的，好，往外冒这个酸气，冒臭气，酸臭冲天。 那个干饭嘎吱也都弄好了，嗯，菜也都弄好了，三个人呢站在那儿冲这堆东西发愣。嗯，糊饭嘎吱，白菜帮子烂菠菜，两桶杂货菜，刷家伙水泡豆腐。县官实在绷不住了，两位老太爷，我们给皇上做汤不做汤，我们怎么办呢？俩要饭的一听就乐了，忙什么的呀？给皇上做汤忙什么呀？瞧，用手一指这个刷家伙水泡豆腐这桶，瞧，这不是吗？珍珠翡翠白玉汤，十成已经完了八成了，哎，就等着御宴开始时候倒到锅里一热，见个坎儿，然后端上去，皇上一喝，咱们就等着秦宫领赏了。县官一听，还打算领赏呢？嗯，脑袋不搬了家就好事啊，这还想领赏啊？这说，哎，你也别那么说，那这咱们尝尝怎么样吧？弄个勺，快来点汤，搁在嘴里头了。哎，行，有点意思了。那说不行，你光喝汤不行，你得尝尝豆腐呀。桶底捞了点碎豆腐，搁嘴里一扒的，嗯，行了，够味儿了。哎，这玩意儿够什么味儿啊？仨人害怕，到了第三天头上，呵，皇宫内院悬灯结彩，富丽堂皇，大宴群臣呐，好家伙！五更天大宴群臣，可是三更天文武百官都到齐了，干嘛去那么早啊？他不能不早啊，每天上朝也不去那么早，这天为什么早去啊？嘿，皇上赐宴，大家都打算尝尝这个珍珠翡翠白玉汤什么味儿，没喝过这东西，都去了，文武百官去得早，皇上还没去呢，他们大伙儿干嘛？互相吹牛拍马。哎，年兄，您喝过珍珠翡翠白玉汤吗？啊，没有。您喝过？我也没有。我没喝过，虽然是没喝过，但是我听家父说过。家父是听徐达丞相说的。据徐达丞相说，这个珍珠翡翠白玉汤，这是非同小可呀。据说里头有山珍海味、凤肝龙髓，真是穷天下之奇珍异宝，九蒸九炼才得制成此汤。今天我辈深受皇恩，亲尝此味，哎，真是咱们的祖德不浅呐。您说这不是倒霉催的吗？他也没闻见那刷家伙水泡豆腐是什么味儿的，互相吹捧，俩要饭的呢出来瞧，哟呵，全来了，嚯，人还不少，皇上还没来呢，皇上也快来了，赶紧的预备，当当当跑到膳房里头，哎，御宴马上开始，赶紧的回锅热。回锅热，老太爷都先搁什么呀？这随便吧，来，咔嚓一下，白菜帮子、菠菜叶先弄里头了。来，糊饭嘎吱，来杂货菜，刷家伙水泡豆腐，咚，全搁里头了。赶快烧火，一会儿功夫，汤就开了。这不是汤也开了锅了吗？那屋子里头也待不住人了，酸臭酸臭的，熏脑浆子呀。仨人溜出去了，一会儿的功夫，俩要饭的也出去了。那么他们俩人也受不了啊。嗯，哎呀，怎么样了？我看看。皇上出来了，喂，成，端，一喊成端，呵，二十多个小太监排成一字长蛇阵，每人每手里拖着一个描金朱漆的红盘，盘里头放着这么大个儿官窑定烧的团龙小碗，碗里头盛的呢就那珍珠翡翠白玉汤。 小太监往上端汤，文武百官皇亲国戚一看小太监往上送汤，大家是交头接耳。年兄，年兄，什么地方规矩也没有皇宫内院规矩的。你看这小太监往上送汤，你看看他们多规矩，嗯，看，连正眼看这汤都不敢看。你看那不是都偏着身斜着脸呢吗？一看这小太监往上送汤，着怎么样？他不是这样，他这样，嗯，他是不敢正脸看呢，那味儿他受不了啊，可不那样吗？把汤端上来，头一碗当然先给皇上了，往皇上桌子上一放，皇上这么一闻呐，也仿佛有点恶心似的，心说这汤怎么这味儿啊？我那年在小庙里喝，它不这味儿啊，现在怎么这个味儿啊？一愣，再一看，文武百官、皇亲国戚，一个个紧皱双眉，捏呆呆冲着碗汤发愣。直往后躲。皇上这儿想什么呢？心说这汤啊实在是不是味儿，不是味儿是不是味儿，无奈有一解呀，我是皇上啊，我说这汤好，我找人做的汤，我哪能不喝去，嗯，那我一定要喝，今天不但我喝，大伙儿全得喝，我找人做的汤吗？当然要喝。文武百官这发愣啊，先是这样，现在不是了，这样，那意思就这个汤甭说皇上，连我们也不能喝，你看着吧，这俩做汤的人非千刀万剐不可，心里竟这样想呢。皇上一看他们扭脸儿，皇上可恼了，皇上一瞧，哼，心说好啊，合着你们就会跟我享福啊，啊，这么一点罪都不能受啊，嗯，你们躲什么呀？你们干嘛呢？等着我呢，等着我好啊，来吧，今儿咱们一块儿了。小碗端起来了，往起一站，众位爱卿，随寡人一同共饮珍珠翡翠白玉汤。说完这话，端起小碗一跌气，咕咚咕咚把这小碗汤灌下去了，空碗往那儿一搁，坐下了。文武百官一看可吓坏了，年兄，皇上喝了咱们怎么办呢？ 那还怎么办呢，一块往下灌吧。那 都把这碗汤端起来了，搁鼻子这儿一闻差点吐了，怎么办呢？不往嘴跟前送，往远处送，往远处送呢，嘴里还得拿话找辙，嗯，年兄请，这说废话，我请你不喝就行了，甭废话，一块喝，嗯，啊，甭管怎么说吧，一憋气儿总算把这小碗汤灌下去了，空碗往那儿一搁，皇上一看文武百官都喝了，皇上高兴了，站起来就问啊，众位爱卿，寡人请人做的这个珍珠翡翠白玉汤，你大家喝着滋味如何？文武百官一听这句话，站起来各伸双指，俩大拇哥都挑起来了，可就是没说话，谁也没说话，俩大拇哥挑起来就这样。怎么不说呀？他嘴里还含着一口呢。皇上一看明白了， 皇上说啊，众位爱卿，你等大家不语，各伸双指，朕已明白你等之意，你们是想每人再来两大碗啊？ 到这儿啊，刘宝瑞先生表演的珍珠翡翠白玉汤我们就全都欣赏完了。刘宝瑞先生表演这个段子的时候啊，通过语言、眼神、使相，边叙述边评论边模拟表演，使观众深受感染，笑声不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表演皇上和文武群臣同饮杂烩汤的情节上，刘宝瑞先生首先对于皇上与群臣的卑劣心理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然后通过对人物的细致刻画，使听众获得了闻其声如见其人的感受。另外，珍珠翡翠白玉汤这个作品也不仅仅是一个离奇荒诞的故事而已，而是一段让人们在酣畅的笑声过后能领悟到深刻思想性、艺术性，越琢磨越有回味的极具内涵的经典名段。其实不光是这驾座九五的皇帝好吃，生活中也有不少好吃的人，不过您好吃归好吃，也不能句句话都离不开吃啊。下边我们就再来欣赏一段王红表演的相声小段《锅贴》。 我给大家说点真事儿，就是我二姐的事儿。一说真事儿，都是我们家的人，我说别人不合适，就我这二姐呀，太馋了，张嘴闭嘴就离不开这吃。去年冬天，我姐夫下班回来，哎，吃完饭啊，想再歇一会儿，可是突然接到电话，说呢一会儿赶紧得值班去。哎，这时我姐夫就说：“哎呀，赶紧换衣服。”哎，一看外边下起鹅毛大雪来了，我姐夫说：“哎，外边下多大？”我二姐在外边看，哎呦，现在下的跟那个煎饼这么厚。是啊，那我看换双鞋吧。哎，现在多厚？现在跟大饼这么厚。赶紧再看，我都换衣服。现在有多厚了？现在跟烧饼这么厚了。呵，我姐夫这急，抡圆了给我二姐一嘴巴，啪！你怎么张嘴闭嘴离不开吃呢？我二姐一糊脸，呀，说得挺好的，你干嘛给我来锅贴啊？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王红表演的相声小段《锅贴》。虽然说这位做丈夫的不该出手打妻子，不过赶上这么个句句离不开吃的媳妇儿啊，也是够让人哭笑不得的。好了，聊到这儿，本期的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最后呢，一起来欣赏一首梁静茹的《暖暖》。主持人红酒，代表编辑大熊，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都可以随便的，你说的我都愿意去，小火车摆动的旋律，都可以是真的，你说的我都会相信，因为我完全信任你。细腻的喜欢，毛毯般的厚重感，晒过太阳熟悉的安全感，分享的糖，我们两只糖吃一个碗，多心烦，暖暖的好饱满。我想说其实你很好，你自己却不知道，真心的对我好，不要求回报，爱一个人希望他过更好，打从心里说的我都愿意去，回忆里满足的旋律，都可以是真的，你说的我都会相信，因为我完全信任你。细腻的喜欢，你手掌的厚实感，什么困难都觉得有希望。我哼着歌，你自然的就接下一段，知道暖暖就在胸膛。我想说其实你很好，你自己却不知道，真心的对我好，不要求回报，